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6月，唐诗三百首卷二第82首诗《行路难》之一，作者李白。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盘珍羞值万钱，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拔剑四顾心茫然。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暗天。闲来垂钓碧溪上，忽复乘舟梦日边。行路难，行路难，多歧路今安在？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